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最近，针对学生学业压力和补课机构的乱象，教育部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双减政策成了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一些教育机构也纷纷做出调整，比如新东方就在北京等地推出了素质教育成长中心，其中就包括了优质父母智慧馆。一时间，新东方转型培训父母的消息上了热搜。那么，父母应该接受培训吗？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高质量地陪伴孩子？双减政策下，什么样的教育才算是好的教育？人生的梦想又该如何实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聊一聊追梦成长，用梦想成就自己和世界。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哈，一位呢是时间管理品牌易效能创始人，也是环球旅行家叶武斌，叶先生，叶先生你好。 大家好，我是叶武斌。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人民邮电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刘莹，刘莹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由这个叶先生啊来创作的这本书哈，追梦成长，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用梦想成就自己和世界，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本书，让我们对整个的世界、人生、生活啊充满了希望。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要谈起最近的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事情哈，是这个新东方开始转型培训父母了。啊，我们对新东方的了解刚开始是做英语培训起家，然后做其他的各种各样语言类的培训、教学类的培训，包括考研啊等等等等哈。但是呢这个新东方最近啊推出了这个素质教育成长中心啊，推出了包括这个优质父母智慧馆啊等等哈。我想问一下这个叶先生啊，您作为这种时间管理的专家啊，同时呢也是对这种教育啊有自己独特理解。那么您觉得父母他需要被培训吗？父母需要被教育说应该怎样做父母吗？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人都要学习和成长，至于说该不该被教育呢，好像最近国家有法律出台叫家庭教育，对吧？国家正在制定相应的一些法规和标准哈。我今天呢，我其实特别想把它放在叫学习和成长上，就是作为一个人，我觉得得终身学习，在各个方面呢，扩大我们的认知，然后学会一些技能，我觉得这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学习的背后就是说，可能得需要获得一些指导，如果能得到正确的指导，那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说自己有了孩子之后自己就已经是父亲或者母亲了，那么自然而然的我就应该懂得去怎样去做一个父亲和母亲了。但实际上做一个合格的好的能够把孩子培养成才的父亲和母亲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是赞同的。 是吧？ 是的，是的。 哎，那您觉得哈，就是从您这个跟您的孩子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哈，您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父亲或者母亲怎么样能够算是好的啊？怎么样可能算是有些可能做的不太好的？ 那我认为首先呢，无论是作为父母还是作为孩子，我们都必须有一个独立的人格。我们能够自律，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不给其他人 带来这个负担。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码的，对吧？ 对。 那与此同时呢，有能力呢，你可能要为身边人能够一些付出，让他们变得更好。 嗯， 然后再有能力呢，那可能就是对更广泛的社会，甚至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啊，做一点点的贡献。 嗯，但是呢，作为一个孩子，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不会去说我自己应该如何变得更好，应该要父母去帮助他，去教导他哈。 那当然了。 那这块呢，您觉得作为父母来讲，我们在这个教导孩子的时候，您又是怎么做的？ 我认为呢，光让孩子认真学习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对， 我觉得教育可能除了教知识，我认为那个育，更多人的解读以及我的理解呢， 嗯， 就是育人，就是这个孩子能不能成才，他不仅有知识，他可能得对社会有价值，然后做一个有用的、有意义的。我觉得这个是教育的理解哈。 嗯， 那怎么来培养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呢？我觉得首先得让他能够有广博的这个学习的能力，终身学习的能力，对吧？他能够学很多的知识， 嗯， 同时呢，知识呢要能够被实践，在实践的过程当中要学会总结，然后待人接物啊，为人处事啊。那我觉得本质上来说呢，就得让这个孩子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嗯， 发现他的优势，然后他这个优势又能够给他带来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的回报， 嗯， 同时呢，这个优势要能对别人有价值、有意义。 哎，想问一下刘莹哈， 嗯， 不知道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因为我现在还是没有孩子，但是我对这个还挺关注的，嗯，然后自己也会去想哈。其实刚才老师提到说这个教育它这个概念，那我们觉得教是一个工具、一个方式，育是我们的目标。就像其实反过来呢，我们说它的对面，它的接受面，学习，学是一个状态，一个工具，一种方法，那习其实是我们要目标，要结果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其实大家去讲，不管是说终身成长需要学习，还是说终身成长要不要被培训，有没有培训它的必要，其实我觉得大家更多的是在探讨这个工具和方法，而没有去关注这个本质。那我们这一次叶老师的这本新书《追梦成长》，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背后的后面的一个字，是他的育，是他的习。那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去明确，我们做所有这些事情，讨论这些事情，最终归到什么，是我们要不要去学习成长，我们要不要去实现我们的某一种目标，让自己这个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能够体会到自己的价值感。我觉得这对于孩子和成人都是一样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介绍的这本书哈，《追梦成长，用梦想成就自己和世界》，实际上是您带着您的孩子历时了7年的时间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的故事，是吧？真的是环球吗？ 去了7大洲哈。 嗯， 我们是以这个环球为最终的一个 目标、 然后带着孩子去体验。 嗯， 但同时呢，我这本书呢不仅仅讲的是环球旅行，也是因为在环球旅行过程当中接触到了很多人，我把我的这个事业的版图从中国扩大到了海外的10几个国家和地区，然后我的人生也变得更丰富了。 嗯， 在我丰富了自己、丰富了孩子的过程当中，我链接了很多人，也把我的一些技能啊传递给了很多人。 嗯，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讲述了我自己在海外旅行、海外讲学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实现了自己的一些梦想、目标的一些故事。 哦， 这是第一个部分。 嗯，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我在旅行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人他是怎么实现梦想和目标的， 嗯， 也看到了一些项目，比如说金字塔呀，甚至是现代的一些建筑，包括这个埃菲尔铁塔，他们是怎么被建造出来的。我忽然发现呢，这些梦想能够成真的背后都有无数的挑战。 那我就把这个梦想如何达成，我每天有很多的思考，我会写到日记当中。 嗯， 那我就抽离出来，然后就汇编了这本书。 当时这个出发的时候哈，是从北京出发，然后又回到北京，这绕一圈吗？还是这个旅行大概是按着一条怎样的一条线呢来走的呢？ 其实这是跨越了七年，对吧？ 对， 跨越了七年当中呢，是每个寒暑假我们是一段一段的，最后总共有12次。 12次， 对 啊，对。那寒暑假一般情况之下一次哈，能去多久？大概能去几个国家？ 最长的我们有一个月。 哦，去了哪里？最长的那次？ 最长那一次我们是去了这个欧洲。东西南北欧。 一个月的时间， 对 啊，都走了一遍， 是 吧？我看您还带着您的孩子去过南极，是吗？ 是的， 哦， 去过南极。我当时是组织了100多人，那 AA 制包了船啊，大家很开心的。然后去年，这也是我们去年算是这本书讲的里面是最后的一次， 2020年吗？ 2020年，对， 哦， 去年在1月份我们去了南极， 就是疫情还没开始的时候， 疫情还没开始， 哦， 对， 去了南极，那也就是说是从阿根廷那边上的船吗？ 是的，我们到最后组织的项目还是蛮复杂和蛮有挑战的。我们从北京、上海、香港出发，也有的同学呢是从温哥华、美国出发，对吧？有的人是先从中国去了欧洲，然后再到阿根廷，然后最后我们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集合，然后再飞往阿根廷的南部乌斯怀亚，然后登船啊，然后去了南极，然后再返回。其实还是蛮挑战的，蛮复杂的一个项目。 听说这个这样的一个旅行哈，就是横跨七年的，您利用寒暑假带孩子出去旅行，是源于您和孩子的一次对话，是吗？那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景呢？ 我带孩子去看了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叫《极速蜗牛》。就讲一个蜗牛啊，怎么打败赛车手成为冠军的故事。那当中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梦想再大不嫌大。追梦的人再小也不嫌小，有梦的人生是美丽的人生哈。结果第二天呢，我就带孩子要去学英语，我就问他，我说哎，昨天晚上咱看个那个电影，你还记得讲什么吗？ 他那时候多大？ 那时候他6岁。然后我说里面讲了关于梦想啊，那我说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孩子就跟我讲，他说爸，什么是梦想？他说爸，你的梦想是什么？他反问我。然后呢，我就跟孩子讲说，哎，那爸爸的梦想是带你去环游世界。其实是很无意的一句话，但是也是多年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哈。结果我儿子说，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去呢？我觉得这个话 僵了一军，真是。 他就去学英语了，我坐在门口就在那发呆 啊。 我就在回味这句话。我说对呀，小时候我们是有梦想的，但发现我们长大了以后就不敢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了。为什么？ 对， 因为有很多的 顾虑 啊，有很多的困难呐、可能没时间、没钱呐、然后害怕呀。 对。 可是小孩子很天真。 对。 哎，有梦想为什么不去呢？我就想了想，我说：“对呀，有梦想就应该怎么样？去追逐啊。”所以我当时就下了一个决定，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宣告了，用1年的时间我做准备，然后带孩子去环游世界1个月。然后呢，很多人就问了，哎，什么时候去啊？你组织过吗？要带孩子吗？去哪里呀、怎么环球旅行啊？就问了一堆问题。我说我就建个群吧，大家进来一起讨论。然后这个事情就随着我对他的关注变得越来越有意思。有一次呢，我在广州讲课，然后我要飞去南宁，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航空公司的那个杂志，结果呢有个广告，他说一张机票可以在1年的时间里面让你飞1000个目的地，允许你最多停留15个城市。 那这不是正好和您的计划不谋而合吗？ 我觉得老天爷就给我送了一个资讯， 对， 让我看到了 这样的旅行是可行的。 对对， 只不过我还不知道。 嗯， 哎，我就很震撼呐、啊。然后呢，我就在群里分享，这个环球旅行离得我还是很远的。不过我在想，与其等明年知道自己完不成， 嗯， 不如现在就看看有什么能够做的。然后我就在11月18号，我记得很清楚， 2013年 的11月18号，我组织了一帮人去桂林徒步，然后我们就在开始探讨。然后他说也别太大的目标了，搞个环游世界这个很难的，我们就搞个5年，我们去玩个5大洲，哎，是不是降低一点？哎，我说对对对，有人说哎，5年也太难了， 嗯， 都别扯那5年了，哎，就搞1年，我们去一个州， 其实先试试， 哎，先去出国，先去一个州，整来整去，只能暑假去非洲。 哦，非洲，哎呀， 因为非洲感觉好像离我们远一点。非洲好像比较好玩，比较刺激一点，带孩子看个动物啊啥的，什么金字塔是吧，对吧、哎、然后我当时就说，哦对呀，既然大家都觉得还行，想去的人就交个意向金吧，我来找旅行社。结果就十几个人就交了这个5000块。 哦， 然后后来呢，我刚好很幸运啊，碰到几个也原来做过旅游的想去的，结果我们真的就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找到了一家做非洲动物大迁徙的这么一个旅行社。 哦， 然后我们就凑团，最后我们18个人去了非洲。那你知道我去完非洲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想法？ 首先当然去非洲很刺激，对吧？我孩子也觉得很好，我呢更多是除了景色之外，更多是觉得哎，我做成了一件事儿，然后我就升腾了一个愿望。我说那我这辈子每年出来玩一两次，我200多个国家我就选选呗，我玩个三五十年，那我是不是整个可以环游世界，人生百国呀？有一句话叫见世界才有世界观嘛， 嗯， 对吧？我陪孩子去看世界，生成他的世界观，有了世界观可能就有了人生观价值观，对吧？哎、我就觉得这是不错，这是第一个我的启发。第二个我的启发是什么？我为什么能够做成？是我把大的难的目标变成那个小的目标，那这样工作生活能够交替。哎，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蛮好的。 由此呢就拉开了这个用7年的时间环球之旅的大幕，是吧？ 是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想问一下刘莹哈，那最开始的时候咱们出版社这边是如何知道叶先生这边有这样的一个环球旅行的？我们是环球旅行结束了见到叶先生所写的文字，还是之前就跟叶先生有过这样的沟通呢？ 我本人其实是先看到了书稿，后来才知道了，追溯着去了解了前面所发生的所有的一系列故事。 当您刚看到这本书的书稿的时候，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叶老师讲的，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环游世界的梦想、那肯定也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梦想，所以就觉得哇，有人真的做到了，就觉得很惊讶，然后就去看他到底是怎么做的。这整个这个书里呢，其实最吸引我的不是具体某一个事情，而是整个事情他的一个态度。我们一想到说自己要有梦想，可能就说我今天看了一本书，上面讲呀，人家是怎么有梦想，怎么实现。我今天恨不得马上就要回去啊！一想说我也要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我有一个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你为这个梦想能付出多少年的时间？你对他有多大的耐心？你肯为他坚持多久？叶老师为他这个梦想坚持了7年。他这个梦想不是说我们今天立个 flag 哈，比如说叶老师最开始，其实我们打趣他就说最开始是被儿子逼的，立了个 flag 坐在那儿， 是是是， 对。但后来你发现，就是很多人，我们无时不刻的在给自己立各种的 flag， 但是最后没有实现，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情，为这个目标我去努力了3天，没有结果，放弃。2个月没有结果，放弃。可能就像我们做图书编辑，也许我想去做某一个选题，我跟一个作者，但他当时可能并没有想去做书的时候，哎，我去找到他，我找了他3个月，他不理我，他觉得哎呀，我还没有到火候，因为很多作者都是很认真负责的，他们觉得书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东西，呈现自己的思想哈。那可能这个作者，我甚至要跟3年5年 他才有可能随着他的积淀，他觉得我也到时候了，那我们来出一个书。但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编辑也许就放弃了。但是这个自己有梦想也好，或者说有理想，你想去做事情，也依然要回归到你要能做，对吧？叫 do。 我们在这本书里其实有一个锦囊部分，我们的第一个说梦想成真其实是有方法的。 嗯， 我们讲任何事情不是说我们只讲一个故事大家震撼一下就完了，我们一定希望我们能够影响更多人。其实主持人李老师最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哈，一开始抛出来一个问题是教育。 嗯， 我记得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叫做教育就是人点亮人，人影响人。对，他不光是说我把我的知识告诉你，而是告诉你看我可以做到，你也可以，我们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这本书里呢，用叶老师的故事也好，用其他人的故事也好，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其实对书稿的一个加工也是我自己觉得还很有趣的一点啊，就是我们把它摆到一个平等的位置上。然后这本书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前后半被我分割开了，对吧？中间有一部分是分割开的，这个分割线其实就是我们整本书的精华。 哦，就是那个蓝色的那个是吗？我也注意到了， 我们认为它很重要，所以放了这样的一个突出的一个设计。 我还特别奇怪，哎，我说这几页全是蓝的，居然后来一看，哦，果然都是蓝的。 因为蓝色也代表理想嘛。然后另外就是这个书我们说前半部分是我们的一个梦想之旅，讲的是叶老师我们的七年的这个时光这个故事啊，后面呢是我们的世界的故事。叶老师通过叶老师的这个主观的一些表达，他去看这个客观世界发生的这些历史上面的人物和故事，再从他的主观理解给大家讲出来。那反过来呢，我们前半部分看似是叶老师的主观的他的故事，但其实我们用了一个客观的记述的方式去记。所以它是一个全角度的，然后能够让我们去把自己也作为一个读者也好，或者说作为他笔者也好，我们都在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我在描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在阐述我的道理我的方法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顾虑到更多人的感受。那这样的一本书其实就是我们最后打磨出来的一个成果。 那这本书哈，您和这个叶先生我们大概沟通了多久，然后最后才最终成书的啊？比如说文字上的打磨呀，又有什么样的沟通跟交流呢？ 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吧。 一年的时间。 对，一年的时间，然后把这本书出版了，从去年七月嘛，到现在七月嘛，我们一年的时间，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 是吧？ 对对对。 其实我特别想问啊，就这本书的封面，这是您和您的儿子是吧？ 对，我和儿子在 哪里 的开普敦的桌山上面。 对，我特别想问，就您二位看着的那个风景是什么？ 就是远方。 因为去了这么多地方，肯定留下了很多影像哈。 是的。 那为什么最终会选择这张作为这本书的封面？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就是要带孩子成长。那我觉得成长就得有方向，所以让一个孩子沿着他想要的那个方向。当然了，他一开始不知道什么是想要的，所以就得让他体验，让他看，让他做选择。这是我们选了这张照片哈。那当然书里还有很多的照片。 对，有很多照片。 然后我们可以隆重的讲有一张照片啊，其实也是 你要隆重介绍的， 隆重介绍， 大概在多少页，然后给大家好找一些 序言。 看到这个，在这个序言当中的这个照片哈，第一张是孩子还 小 的时 候，最后一张 序言当中最后一张，哎呀，孩子长大了， 长大了。然后在第一张照片你会看到，就一个孩子是在撒拉哈沙漠那个往前冲下去，玩得很开心。其实后面就是他的脚印。 对对， 就是这也是编辑跟我们一起选，叫成长的足迹。就是往前走，如果封面呢是看着远方，然后呢最终你要去啊，你得往前走啊。那往前走留下的就是你的脚印啊。那我认为呢，我的孩子现在呢，我操心就会少很多。为什么呢？他看过很多，然后他就变得爱读书。他变得爱去探究问题。我觉得在他身上 我最欣慰的是他有一颗探索的心， 嗯 啊，探索这个世界，探索他自己。我觉得作为父母，其实不是给孩子很多的一二三啊，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一个知识，而是说让他探索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重要。其实我的太太是陪孩子比我多很多很多， 嗯， 但是呢，我呢因为也比较忙啊，我坐飞机到现在已经飞了640趟。 哦， 那我是怎么去管理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呢？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会去做我的日历。 嗯， 那我一般情况下每年都会在年初的时候把孩子的寒暑假、节假日、重要的日子先填进去。 哦， 然后我就说，哎，你看。在开学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出席尽量出席啊， 嗯， 在这个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演出的时候尽量出席一下啊， 嗯 啊，然后呢比如说哎这个暑假放假的时候我是可以去哪里玩啊， 嗯， 那我就把暑假寒假这些时间都就串起来了。我有时候就是跟人家介绍我们的旅行计划，我就说我经常孩子一放假我就把他接到飞机上。然后我们飞机一下来呢，可能就晚上睡一觉，第二天就是送去学校。 嗯，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 哦， 然后就是这么多年就是过来哈。 嗯， 那我也觉得跟孩子在一起也是蛮开心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我想问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叫《追梦成长》哈。 嗯， 刘莹，这个名字是编辑来起的吗？还是 我们共同碰 共同碰 碰撞 碰撞的啊？那怎么想到要起这么一个名字的？刘莹先跟大家说一说啊。 哎，其实这个书，因为我们是想把叶老师提倡的这个梦想成真，我们说这个让梦想变成现实，它有一个方法哈。其实这个被我们隐藏起来了，在这个书的。 哦， 一个设计 哦，我说我还奇怪呢，为什么是用树的这个树的这个树腰封？ 很少这么做， 对对，很少这么做。 我们其实就是想把这个关键词给大家藏在这个里面，希望大家有一种发现、打开的一个收获感。然后因为提到它的这个。嗯，关键词其实刚才叶老师我们已经提到了两个三个，一个是 do 就是 地，然后一个是 believe。 嗯， 就相信，还有一个就是 announcement，宣告啊。 哦， 那我们就提倡说，这个梦想成真，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八个关键词拼起来，刚好是一个叫 dream big， 嗯， 也就是 dream， 然后是那个大，我们那个大小那个 big， 实际上它就说，它也是梦想成真的英文的一个翻译。 嗯 嗯，但是呢，我们又不想说只告诉大家一个，如果这个书叫梦想成真，它就变成了一个结果。或者告诉你我是怎么成功完了， 嗯， 那我们是希望能够有一种启发式的，并且告诉大家找到这个我们做这些事情的一个本质， 嗯， 我们要的是追逐的这个过程，因为梦想就是在你不放弃，它才变成了梦想。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坚持梦想？其实我们就没有去真正达到那个最终的成功，是在于我们没有去真正问到底，把心中所有的疑问问出来啊。那我为什么要有梦想？对吧？不是说哪个达人或大咖或者我们的这个已经成功的人，我说有梦想你就相信，然后说我也要超越梦想，对吧？但是你为什么要不问问为什么人要有梦想？ 嗯， 我干嘛上来就要认同所有人说人要有梦想？如果你能问出这个问题来，能去怀疑说人为什么要有梦想，我为什么要有这个梦想？其实这个才是我们希望。每一个读者或者说我们自己也能够去做到的，能够实践出来的，就是这种追问探索，然后去从中要答案，最终这个答案给到我们还不算完，我们很贪心啊，我们一定要从中收获更多，这个东西就是成长，让我们一步一步跨越了障碍，让我们一步步走过了那些坑。 嗯 嗯，那我们再回头望的时候发现你已经站在了很远处了，你已经走出很远了。嗯，而不是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能够走到几百里以外或者说几万公里以外，而是我告诉你看我的这个走过的印记就是我成长的记录，因为里面有我的付出，我的收获。 嗯，对对对，也就是说这个书里面这个封面上的小小的设计，也就是我们在这本书的中间那个蓝色的部分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个八个锦囊。 是的，是吧？八个锦囊的缩写，是吧？ 是的。 哎，对。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到这个叶先生啊，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哈，这八个锦囊都是些什么？嗯，好。 那这八个锦囊它就凑成了英文啊，叫Jim Big，刘莹说的。然后呢，那这八个呢是八个锦囊啊，那就叫行动。首先你为了实现目标得行动，第二个你得学会反思，第三个叫要有远见，第四个要宣告，第五个叫坚持，那第六个就叫相信，第七个就是创意。 最后一个就叫团队，那这个叫八大锦囊，那八大锦囊的每一个呢，我又拆解成为三个秘籍，这叫锦囊妙计，每一个锦囊都有三个妙计。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行动啊，很多人说我行动不了啊，那目标太难了，所以我们就讲到了拆解，比如说你首先得把饭有一口口吃嘛。 那环游旅行人生百国太难了，你就把它变成五大洲，变成一年一个洲，变成去桂林。 所以您就是说把大目标变成一个一个小目标，对，然后你就去做小目标，这叫拆解。第二个呢，你有了目标，有了小的拆解的小目标，你得学会开始，你不能等待，你得做。第三个呢，你可能走着走着发现这个就是走不进了，这时候呢，你要永远想着下一步。 就是我现在发现这个穷途末路了，这个已经就是好像遇到很多困难了，无论你遇到多大的困难，解决的妙招就是想着下一步你能够做什么，你一定会慢慢发现，明白，然后你做了那个也许就柳暗花明，所以我们叫下一步，对吧？那我每一个锦囊的背后呢，我要举着书中的一个 小故事啊，所以就每个锦囊三个妙计，然后呢再加一个故事当中的提炼，所以呢就是写在中间蓝色的部分，我就不一一的念了， 大家可以买书看一看。而且呢真的是刚才正跟刘莹所说的哈，跟之前的其他的书不太一样，那比如一般我们理解可能说最关键的部分我们把它放到最后， 对吧，把故事讲完了，看看最后有什么样的总结跟提炼。但是呢这本书当中正好把它放到了中间，把书正好的隔开，尤其是我们从这个底部或者说是上部来看的话，这个蓝色的这样的一个痕迹非常的明显，也是这本书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方哈。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追梦成长这本书以及书背后的故事，谢谢二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调频94.5兆赫，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中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调频94.5兆赫，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啦！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活动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